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这一夜他想了很多，想自己和池小池相处的点滴，也想那个让他渴望回到的现世的茫茫然不知身在何方的人，想池小池的必将离开，以及那个也分离十几年不知还在不在原地等候的人。想到天明，他都没有想到答案。第二天一早，池小池醒来，看到扔了一地的衣裳，态度平淡。 刘老师啊，昨天我迷迷糊糊的，不过也有点感觉，是你亲我吧？ 嗯。 思来想去，061决定还是要听一听池小池的意见。池小池抚摸着耳廓，点评道： 吻技不错，以前操练过不少回吧。 061倒想听听关于吻技之外的评价。很快他想要的评价就来了。 哎呀，这回算我勾引你行吧，以后咱们继续做朋友，你还是我的刘老师，我还是你的宝宝。 这段话槽点太过密集，061一时不知怎么去吐。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提臀无情吗？ 池小池又换了个姿势去撸自己的另一只耳朵。 你看，我有要等的人，你也有要等的人，一个发情后的吻而已，我以前又不是没亲过。 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错觉，池小池觉得061的声音乍然冷了下来。 嗯，我知道，你当然知道，在72小时惊情72分13秒的时候，还有指婚26分02秒和69分59秒的时候都有吻戏。 72小时惊情是池小池拍的第二部电影，那时候的他刚过18岁不久，对手也是一个颇负盛名的童星，刚刚19岁，两个人倒是男貌女貌，被传了好长一段时间绯闻。061再问， 这又能证明什么呢？ 证明我的经验很丰富啊。 既然池小池这样说，061索性也用开玩笑的口吻来应对了。 感觉怎么样？还不错。 不怎么样，今晚我都吐了。我说我不是故意的，他不信。参加电影节走红毯时，他不肯挽着我，只愿意挽着导演，我只能挽着孙老。后来就有人跟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似的，狗撵腚一样传我和孙老关系诽谤。 明明是吵架的氛围，061却憋不住想笑。池小池站起身来，把散落的衣服捡起，一样样穿回身上。趁着季作山把自己打晕，此时还未苏醒，他觉得自己有必要把事情跟061说清楚。 刘老师，这事儿发生了就发生了，不过没必要把它当个事儿。你那么聪明，应该明白我的意思。 他把裤子穿上，又开始穿衬衫。 坦白讲啊，刘老师啊，我呢，觉得你的确有点像楼哥。 池小池把镶着宝鸡的军装纽扣一个个送回扣眼，又对着镜子将翻领整理好。 但我知道，随便把人做替身不是正常人能干出来的事儿。这对你不公平，对楼哥也不公平。 061语气略有古怪。 对他有什么不公平的？ 你怎么知道萝卜心里会想什么？ 池小池将皮带扣好，勾勒出一把瘦腰，又去拿领带，同时反问： 你是楼哥吗？ 我不是。 这不就结了？ 零六幺却愣住了，他记得这种感觉，这种被强制堵嘴的感觉，在池小池问他是不是东飞鸿时出现过。几乎不等他有任何反应，权限就迫使他做出了相应的回答，但他分明就是东飞鸿啊。零六幺心中灵犀一动，立即搜索记忆，倒回了与主神协议的那一天，主神所说的话： 我会将一个保密程序植入你的身体，一旦植入，你就没有权限说出你的真实身份。 真实身份吗？ 零六幺喉结微滚，想到了一种极为荒唐的可能。他对池小池说： 你再问我一遍。 池小池正在研究自己应该打个什么领结。 问什么？ 零六幺难掩心头翻涌的情绪，语气略急： 你刚才问的问题，再问我一遍。 零六幺口吻紧张得很，也感染到了池小池。他想了想，试探着再问： 你是楼哥吗？ 零六幺的保密及时启动，否认道： 我不是。 哇，连六老师都学会耍人了。 至于零六幺，因为情绪起伏剧烈，在短短几瞬间掉线，重新再连再掉线，池小池完全是一无所知。零六幺忍不住微微发起抖来。楼隐死的时候是12年前，自己正是在十几年前来到系统世界的。池小池有条狗，平时他管它叫狗肉，生气时他管它叫火锅。自己的记忆碎片之一就是去喂一条小黄狗，他管狗叫买买。楼隐死前有着无数的牵挂，其中之一便是池小池。自己总记得有一个人在等自己回去。保密系统的设置，朋友们听到池小池这个名字时的暧昧笑容和欲言又止。明明是第一次去023那里下载池小池的电影，他却能拿出已经下载好的资源，还一脸恨铁不成钢地说：有个脑残粉下了池小池的所有电影，推荐给所有人看。脑残粉。对了，小池说过，2年半前有一个号称是他粉丝的人自称楼隐，约他出来见面，却放了他的鸽子。如果他没记错的话，他正好是2年半前因为工作违规受到了格式化的惩罚。零六幺低喘了两声，强行纳住一腔翻滚的渴望，开口道： 小池，你听我说，我有可能是…… 然而接下来他想说的话穷尽全力都无法说出来。池小池把领带系好。 你是什么？ 他等了很久，却都没有等到零六幺的下文，便取了外套披在肩上，去卫生间洗漱。单人机甲内部空间足够大，几乎等同于一个小公寓，各样设施一应俱全。池小池正在往自己脸上泼水，便听到许久不言声的零六幺突然笑了。那是一种叫人神魂一酥、如沐春风的笑法。池小池不得不承认，哪怕听了无数遍，这声音他还是有点受不了。池小池撑住洗脸台， 笑什么？ 零六幺看着镜中湿淋淋的池小池， 耳朵红得很厉害。 我刚才自己抹的。 都过去多久了，现在还是红的？ 池小池把脸埋进拧干的毛巾里。 我气色好。 还是昨天亲起来的时候气色更好看。 天知道他刚才花了多大力气才压住立刻返回主神空间查阅自己过往资料的冲动。结合现状，倘若他真的是楼隐，主神怕是从一进来就盯上了小池和自己。尽管不知道他最终的目的，但零六幺清楚， 现在最首要的是不要打草惊蛇，以免让主神察觉到什么，再对小池下手。就像他昨晚才说过的，慢慢来，不急。 本节目由来月宠你全面洗脸巾冠名播出，点击主页店铺获取更多惊喜好物。